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赶紧雇的车。赵明恐怕路上出事儿，还派了几个人护送。一瞅进了张公馆了，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：“我恩公，我走了，有事儿到将军府找我去。”“ 多谢多谢， 赵大人。这么办吧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往后你看看姓张的是何许人也，请你上告夫人，我没法再感谢了，荣图厚报。”就这样，赵明回去回话，暂且不提。张作霖进了张公馆，张祥葛一瞅，好嘛，真有能耐，几天的时间把人要出来了，真是虎嘴里掏的肉啊。可是到这发现这十个人伤势太严重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张作霖十分着急，怎么办？走又走不了。张祥葛说：“没关系，住到我这儿，我认得德国大夫，还有好药，医道还高明，专门治外伤，我把他请来给大家调治。”哎，请了个德国大夫，这个人呢够个博士学位，医道非常高明，从医能有50年了，挨个的检查了伤，对张作霖和张祥葛说：“伤比较重，但是治得要及时，没有生命之忧。反正最近一个时期走动是不可能啊，因为什么呢，上夹棍上的那骨头都受伤了，有的老虎凳把腿都要掰折了，两肋都有伤，必须得好好治，打针吃药。这德国大夫就在这护理着，为此事张祥葛特别腾出3间房子作为临时的病房。”张作霖看在眼里的，心里头对张祥葛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虽然是被逼的，那被逼的也不一样啊。 说明这个人心呢还是比较善良的。三天之后，这几个人能说话了。头一个就是张四飞，这个张四飞就是一二三四的四，因为他嘴不老实，爱捅毛袋，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呢，叫是非张。这人呢，竟爱没事找事，所以呢，又叫张是非。哎，晃着脑袋开始白活了，拉着张作霖的手，兄弟，兄弟，我做了一场噩梦啊！哎呀，一闭上眼睛就在日本宪兵队啊！你看，叫那狼狗给我这两裆都掏空了都！哎呀，吓死人呐！真是两世为人，谢谢兄弟，在阎王殿把我们领回来了，哥哥感恩不尽呐！张作霖冲他冷笑了两声，嗯嗯，嘿嘿，好好好，别说别说，养伤养伤啊！张作霖心里说：“等你养好了伤，咱们再算账。倒霉倒你身上了，你还舔脸跟我诉苦呢！这阵儿我什么也不说。按照这个医生所说。”一半时恢复不了健康，张作霖再着急也没有咒念，一天在这闲着没事，心里发闷，眼瞅着正月十五出去了，再一转眼就奔二月了。这一天张作霖实在有点烦闷，带着郑翠萍上外边来散心，因为住了这么长一个阶段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张作霖呢，这心就比较放宽了。到哪儿溜达？进大东门不远就中街，那这多热闹啊！他们在中街上来回溜达散心，就发现在胡同口这围着几个人。张作霖往里一看呢，有俩小孩，大的不超过十岁，小的六七岁。这么冷的天，滴水成冰啊！就这俩孩子穿的小草鞋，底儿都快磨没了，连袜子都没有，那手跟脚肚子跟小红萝卜似的，空心棉袄，纽派不齐。就见这俩孩子每人手里拿着块半头砖，往胸脯子上拍，啪啪啪，一边拍一边哭。往他们眼前一看，放了一块布，那布上有十几个铜钱，知道这是要饭的。这个要饭跟要饭也不一样，分三六九等。像这种要饭的是最低层的了，拿砖拍胸脯子，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，然后施舍钱，这么点的小孩就干这个，把那胸脯子拍的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张作霖是于心不忍，就站住了，回头问郑翠萍带着零钱没？郑翠萍说带着。张作霖拿出一块来掂量掂量，没有五两也差不多，分人群进去，就放在这块布上了。小孩别抢了别抢了，把这银子拿去吧，赶紧买棉衣棉裤啊，换换衣服，都把你们冻死了。哎，这俩孩子还真懂事，趴到地上给张作霖、郑翠萍磕响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哭。张作霖心疼，把他们扶起来就问：“孩儿啊，有爹妈没？没妈了，有爹，你爹就忍心叫你们这么干吗？” 他在哪儿呢？那不在旁边蹲着呢吗？张作霖这才发现，在胡同这里边避风的地方，那蹲着个人，戴着个破帽子，盖着脑门，一瞅跟三孙子似的，就是落配的样。张作霖心说：“那好好训教训教，你是人吗？你怎么不敲砖要钱呢？你让你俩孩子这两天小命就得交代到你手里头，你心也太狠。”就这样，张作霖领着俩孩子到这人面前，这俩孩子还说：“爹，爹，有人找你。”这人抬头看了一眼，赶紧把头低下了，紧往下拽帽子，不敢见张作霖。张作霖纳闷，蹲在他面前，把他帽檐拽住，啪，把帽子给他撸下来了。等仔细一看，哟，原来是你！张作霖不但认得他，而且还认得他。谁呀？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鼎鼎大名的镇东阳任战魁。任战魁是谁呀？咱说过，他为了给他的老岳父拦的头报仇，曾经跟张作霖赌过气，把张作霖的母亲一家子都给绑了片儿，在旧浦高丽坊一带跟张作霖较量。张作霖领着人去赎人，曾经跟镇东阳任战魁两个人比赛三枪，后来任战魁输了，这才服输认罪，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。不但给放了，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。在张作霖三上青马坎的时候，曾经把家眷委托给他，任战魁带着兄弟任战彪护送张作霖的母亲回赵家庙，那段书咱都说过了。而就是他，可自从那分手一晃快三年了，没想到任战魁变样了，瘦得骨瘦如柴呀，胡子多长啊，眼睛深陷，二目无神呢、穿的这衣裳比破的还破，蓬头垢面，形同乞丐呀。张作霖眼睛特别尖，不然的话都认不出来了，认得个兄弟。任战魁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是放声大哭。你说在这胡同这围上不少人，说话不得说呀。张作霖赶紧把他劝住，别哭别哭，咱们找个地方去说去，这俩孩子是谁？这不是我那俩孩子吗？大胖二胖，这回别叫胖了，大瘦二瘦正合适。我嫂子，你嫂子死了。张作霖跟郑翠婷一商量，赶紧找个地方，出了这胡同一拐弯，找了个大饭馆子，在里边包了个单间雅座，让这爷仨到屋喝粥，这个暖和。爷仨到这儿简直进了天堂了。张作霖告诉掌柜的，先给打点热水让他们洗洗脸啊，我多给钱。哎，好嘞。热水浸过面之后，张作霖一看还不行，让郑翠萍拿着钱到顾衣铺马上给买衣裳，换衣裳，哪能穿这个，这有钱好办事儿，一二仨换上装了，顿时跟刚才就不一样了。新帽子、新鞋、 新衬衣、新外衣，暖暖和和，等一穿上，脸上也有人色了，这才恢复了原来那个样。摆了一桌酒宴，张作霖就问大哥，我是不是做梦啊？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堂堂的镇东阳，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兄弟，一言难尽，我倒了霉了，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。哎，兄弟，我说这话你相信吗？我算个什么英雄？那秦叔宝比我强得多，并在潞州天堂县是当街卖马呀。可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有天大的能耐，架不住有病折磨呀。另外，我还谈了事儿。谈什么事儿了？别难过，慢慢的对我说。只要有兄弟我，就有大哥你。要受了委屈，我一定给你出气，就是。好兄弟，够朋友。我只说当初我得罪了你，虽然说咱们两个人结合了，你心里的肯定还记仇。我不敢见你，我知道你在赵家庙混得不错，我不敢去呀。今日一见，我想错了，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既然兄弟你不恨我，那我就向你诉诉苦。镇东阳任战魁可见的亲人了，一把鼻涕两行眼泪，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，可把张作霖气坏，没这么欺负人。原来任战魁把张作霖的母亲家属护送到赵家庙之后，张作霖留他，他呢跟张作霖有个格，总觉着张作霖嘴是这么说，心里不能不记仇，在这待着没滋味，所以他告辞走了。先回到深沟寺，他老丈人蓝大头家住了一阵，而后呢出去找点活做。你想像他们这号人能干什么呢？当胡子当惯了，身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，把枪一举，要啥有啥，这多好，干别的他干不来呀。就这样重操旧业，捡起老本行来了。但他也看到了，干这一行啊，没有几个得好结果的。没让他兄弟任战彪参加，就他自己单打一，单闯。这几年就是这么混的。但这个单闯啊，有个最大的毛病，人单势孤，风险极其大。哎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这玩意没什么把握。正在这时候呢，有一个老熟人，是陆林的老前辈，姓崔呀，叫崔西九，来找任战魁，说我也给你介绍个地方，现在有个人姓翟，叫翟新普，又叫翟歪脖子，在甘泉铺拉起柳子来，也有一百好几十人，但是呢都是窝囊废，缺少像你这样有经验的干将，干脆你投奔翟歪脖，肯定受到重用。 到那儿你就当家了，那有多好呢？就这样呢，任战魁就赶奔甘泉铺，投了翟新普。翟新普久闻任战魁的大名啊，谁不知道镇东阳啊？另眼看待，把一家子都接到甘泉铺，一句话就是二把手。你算我手下的大炮头，你说了算，你替我当家。哎，这一年混得不错，手底下也有积蓄了，孩子老婆比较安稳。任战魁什么都没合计，就寻思混碗饭吃。后来呢，也是弹药缺乏，这翟新普啊，就委托他赶奔锦西去一趟，去购买子弹。任战魁点头答应，临走把家书委托给他照看，带着银子领几个弟兄他走了。结果这子弹不是那么好买的，人托人拐弯抹角，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子弹买到手。可回到甘泉铺家里头，大吃一惊，老婆死了。本来年纪轻轻的，又没有病，怎么死的？他一问翟白伯，翟白伯说了：“哎呀，暴病而亡。”说一个难受，马上我们就请先生给看，但是用药就不及时了，这人就死了，就等你回来。哎呀，中年丧妻，大不幸也。任战魁寸断肝肠，生俩孩子，大胖二胖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任战魁无意之中从床底下发现一份遗书，看笔记，他老婆的笔记，这才恍然大悟，闹了半天，这翟歪脖子趁着任战魁没在家的功夫，强行无礼，把任战魁的媳妇给强奸了。媳妇羞愧难当，一怒自尽而亡，他是这么死的，要求丈夫给报仇。哎呦，任战魁多胆，受过这窝囊气，简直都疯了一样，去找翟新普、翟歪脖子辩理。这翟新普呢，一个不承认，百个不承认，根本就没这么八毒事，这叫血口喷人。说任战魁，你呀，没事找事，你就想夺我的椅子，这还了得？仗着人多势众，把任战魁的枪给缴了，把他给捆起来，非要处死不可。这崔西九知道内情啊，老崔头是横拦竖挡，劝翟白脖子手下留情。哎，再者一说，杀也不能就这么公开杀呀，应该秘密处决呀。任战魁在这待了一年多了，也认识几个好朋友，是不是呢？后来啊，把这翟新普劝的点头答应，把任战魁压起来了。翟新普心里有鬼啊，这人不杀，早晚必得引出杀身之祸呀，我是好不了。就打算过两天把他处决了。哪知道崔西九这老头心不错，他使的是一计，把情求下来之后，想方设法偷着把任战魁给放了，告诉他带着俩孩子原奔他乡，赶紧逃命，你再在甘泉铺待着没你的好。任战魁千恩万谢，带俩孩子走了。上哪儿去呢？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。住了没一个月，

现在是北